酸枣仁汤里头非常违背常理的用了川穹这味药，这个照理说是伤血的药，在一个人长期睡不饱，然后血已经很虚很虚，需要养血的这个状态之下，为什么还要用川穹呢？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记得我自己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在我的小时候啊，我的国中高中时代，那时候还是联考压力很大的时代啊。现在有没有比较巧啊？也没有比较巧啊，但是你们那些什么大学都有的念的那种，就是已经豁出去的小孩就没差了啊。我小时候还是那种比较战战兢兢乖乖写功课的那种小孩，所以国中高中的时候常常都要读书读到很晚。而当我在学生当那种刚开始读书读到晚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好像硬撑着读书啊，然后觉得好困好困的时候，就是晚上差不多十一二点那个时候，然后你过了十一二点反而变得好像不太困了。同学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可能有些小孩，现在可能有些人一开始就从都晚睡的就没有，或者有些人到现在还是早睡的也没有这种经验，但是那种从不熬夜变成熬夜的人的那个过程，你会经验到十一二点的时候是好想睡好想睡的时候，然后熬过之后就不想睡了。然后呢我就这样一路熬，从国中啊一直熬到高中啊，那等到上了大学的时候发现什么时候多十一二点几点都不会困了，就是越熬越习惯就再也不困了。那么十一二点这个所谓的关键时期是做什么的？就是血要回到肝脏去休息的时候，对不对？那血要回到肝脏去休息的时候，你硬要继续读书，硬撑住，撑住了它不回去，撑住了它不回去，撑住了它不回去，渐渐你的身体会养成一个新的坏习惯，就是每次要回家你都不让我回家，干脆我也不挣扎了，我就住外面好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那个肝脏呢，本来是每天都在等你回来啊，每天等你回来，这血都不回来休息，然后就像那种什么盼你早归的那种老婆一样，盼到第三年第四年，然后呢等到那丈夫真的回来敲门，他就把他锁在外面说死在外面好了，不必回来了。就是这样子一种状况，在人体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当有一天你真的想早睡，你发现你根本已经没有能力早睡了，就是说那个他就觉得已经不觉得你是他的家人了，就是不开门你是大野狼，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了，这个比较是所谓的酸枣仁汤症。也就是说熬夜熬夜累累累，然后累到后来变成没办法睡了，这个时候用酸枣仁汤比较有意义。酸枣仁汤里面用的最重的药就是一味酸枣仁，对不对？那酸枣仁它是怎么样的一味药呢？它在我们中医的这个用药归经里头啊，它是一个血分三脏的归经药，就是我们说心生血，心主血，脾统血，肝藏血，这三个脏就非常关心到血的安顿。那酸枣仁它就同时是心脾肝的归经药，而这个病其实比较关系到肝啊，就是说你多熬夜多了到最后睡不着，所以等到那个肝脏已经关起门来说你不用回来死在外面算了的时候呢，你必须有一把钥匙带领你的这个血啊冲进你的肝脏，重回它的怀抱。所以这种特强的肝经的这个能够冲进去的药，这把钥匙就是川穹。那当然川穹是量少，酸枣的量多，也就是把你这些迷途的小羊一般的血呢，说来乖啊，我们回家，赶到肝脏门口，这件事情是酸枣在做。然后等到回家吃闭门羹了，然后又用个什么东西把门冲开，那是川穹在做啊，所以就让川穹帮你破门而入啊，让这个血能够回家睡觉。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病程来讲的话，用酸枣仁汤比较有用。那如果是神经质的那种失眠的话，那我们之前也有教过什么教心肾法、调阴阳法、调少阳区块法，那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处理。所以同学有没有发现，肾气丸是收纳肝脾肾三经之阳气，酸枣仁汤是养心肝脾三脏之血，所以就是肾气丸跟酸枣汤其实就是一个好像成对的存在，这样一种让你的阴跟你的阳都有养的机会，而能够让他回家这件事情对他比较重要。如果他不能够回家休息，不能够维持住你的身体这种正常的生态，你再补也没有用啊。比如说你如果不用这个肾气丸，这六味药，这三列火车把阳气再到三阴经的深处去收藏，那你拼命补阳气，好，你说我不用那六味药，我就光用肉桂附子，那吃了怎么样？就是不断的上火啊，就是补不进去啊，就在上火而已啊。同样的，如果你不让这个血回到它该回去的地方，你拼命的滋阴，那也只不过滋阴滋到你的身体越来越钝，越来越钝都不会动了。所以张仲景的这个补药补的这个东西对他讲不是最重要的，建立补进去的路线对张仲景来讲是很重要的。甚至如果我们多讲一些的话，像是桂枝龙骨牡蛎汤那种龙骨牡蛎类的东西哈，它都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一个人会虚劳，其实往往是跟个性有关系的。这个东西我在这个课堂讲，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话题我已经讲过太多遍了，我已经有相当高度的在拿同样的冷饭骗钱的嫌疑了。只是说这件事情关系到人健康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姑且比较简短的说一说，就是一个人会虚劳，其实张仲景的整个虚劳篇里面讲的一些主症，你把它加到一起来讲，其实跟一个人会水毒其实差不多，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说过，如果以神经来说，人不是有交感神经这边跟副交感神经这边，对不对？那么当一个人交感神经在兴奋的，就是因为人比较紧张需要作战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遇到火灾的时候，血糖升高，体力变强，变得能够搬冰箱，这动到的是交感神经以及分泌这个肾上腺髓质素，对不对？而这样的分泌其实是会让人损耗能量的，因为它只是临时硬盯出来的力量嘛，之后要养它的，也就是当你要火灾时候搬冰箱的时候，你一定是消化吸收这些功能都会先停下来嘛，对不对？先让你有力气去处理紧急的事情再说。而要让你能够长养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能够吸收营养，这个是副交感神经让你放松的这一边，让你肾上腺皮质素能够分泌，这样子的抵抗力会变好，然后肠胃会能够运化消化吸收营养，这才是养一个人的方法。而桂枝龙骨汤或者柴胡龙骨汤都在针对这个地方是有高度的处理效果，就是说龙骨牡蛎那种镇定的药哦，还是可以调理神经的这个部分。龙骨牡蛎在柴胡龙骨汤那里面去精的那个东西哦，其实就是你的人的神经其实是会养成坏习惯的，而这种坏习惯需要用到所谓的祛痰药来处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哦，在受这个恐惧跟紧张支配的时候，我觉得都已经到达一种可以说是不太自觉的状况了。我非常典型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哦，我觉得我们人类的这个心灵的快乐程度一直在走下坡，不管科技再发达，我们大家心情还是一年比一年坏哦，看心理医生人越来越多这样子。那么这样一种走下坡的现象，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觉得这跟人类的爱心这个东西会有关系。怎么讲呢？我说我们现在啊，当我们想要关心别人、担心别人、 关怀别人，比如说打个电话提醒你家小孩衣服穿了没啊，饭有没有吃啊啊之类的，或者是怕你的工作伙伴做错事赶快提醒他一下，呵护他一下，这些所谓的有爱心的活动，其实说穿了大概十之八九它的能量的来源都是因为你怕他出状况，怕他做错，怕他变坏，所以你才会这么做。扪心自问可以体会吧，对不对？当你对人付出爱心的时候，你是怕他怎么样，所以才付出爱心的。而当我们人类养成了这种心灵习惯的时候，就在我们付出爱心，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做好人，是在做好事，是做着过着符合道德标准的人生。但是实际上以一个受者一方来讲，就像我这个人也常常会得到别人的关爱啊，因为我是一个过生活这个丢三落四千疮百孔的人哦，我身边人动不动就会担心我这样担心我那样，然后当别人对我付出爱的那个当下，我都会观察到这个在爱我的人他的身体是处在一个紧张跟不舒服的状态的，因为他在怕我出状况，所以他爱我不是因为他快乐，而是因为他不快乐，就是我让他担心了。而那样的一种紧张，或者说我们的行为受恐惧所支配的这个状态，在我们今天这么喜欢讲爱的一个社会，这么喜欢讲道德的一个社会，就变成一个人的理所当然的，好像一整天你的神经都处在这种紧绷的状态，然后呢就顺理成章的清醒时刻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恐惧所支配了。那当你的神经系统是被恐惧所支配的时候，你的每天的生活就在耗损，这个东西是伤阳气，让一个人变成阴寒体质，或者是让一个人变成张仲景说的虚劳体质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龙骨牡蛎那一类的药其实也可以从某个角度讲在压制神经的这个坏习惯。好，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虽然讲过太多次的，但是希望同学还是能够对自己的这个一言一行啊有所警觉，不要随随便便觉得自己是因为爱而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的中医动不动就喜欢跟人家讲说不要吃西药啊，要吃中药啊，这种西医比较不好啊什么的，那是为什么？就怕人家被毒死嘛，对不对？还是因为怕呀，不是因为你喜欢，对不对？你是因为不舒服才这么做的，是因为恐惧跟担心才这么做的。那这样的一种思考习惯行为习惯已经养成了，会变成怎么样呢？会变成，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例子，但是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非常有爱心，每天都热心助人，然后他变糖尿病了。因为他这样的行为他理所当然的一直做，然后他的那个元气被他抽空了，但是这样的状况反而是常见的。所以不要以为好心好人会有好报，没有这回事，是必须是你的能量是很健康的那一种的好心好人才会有好报。如果你是那种基于担心害怕而当好人的话，那不必了，通常都不会有好报的啊。糖尿病啦、癌症啦，什么就是这样来的。所以那么多好人没有好下场，这件事情我们也要有一点警觉啊，因为用的神经不对，用的内分泌不对。我觉得常常会觉得有一个人在关心我、爱我的时候，我会反过来想跟他说：“你的脸色好惨然啊。”就是看出他的爱不是因为他开心，你知道，他是觉得看不过眼，所以才爱你的。他觉得撑不住你这个人坏，所以才爱你的。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没什么意思啊，至少在健康来讲没什么意思。然后呢，酸枣汤跟肾气丸这个对子之外呢，还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对子，就是金匮要略里头有的这个蜀玉丸啊，蜀玉就是山药，蜀玉丸跟大黄直冲丸的对子。大黄直冲丸呢，是一个人身体里面有很多地方都瘀住了，就是有淤血， 而这个身体有淤血的人，然后很多微血管不通，但微血管不通的人呢，他往往会怎么样？会身体跟这里那里都得不到营养。所以他有一个张仲景和主症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人会眼睛看起来暗暗的，他的皮肤会容易干裂，所以就两目暗黑，肌肤甲错。那这个张仲景说这个肝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说是各种伤，五劳七伤啊，就是当你受到很大的刺激啊、打击啊，什么漫画家熬夜赶稿啊，怎样怎样，都会把身体烧出肝血的。那这个地方这里那里淤住了之后，这个人就因为是血呀、啊、肝在微血管里面，所以变成说你的不管你吃多少东西，身体都吸不太进去，然后营养也不能够输布到该去的地方，所以这个人就这样干干的，就哪里塞住就哪个地方机能就一直在变弱这样子。那这样子一种人体，你说你吃什么补药可以补到啊？不能吧，对不对？因为都补不进去啊。所以张仲景就设计一个很少量，这样让你慢慢吃三个月的方，让你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些淤住的地方慢慢慢慢化开。里面用了四种虫啊，四种虫都用起了。那这个把这些东西都化开了，然后这个人他会慢慢能够吃东西，他能够得到营养，然后恢复一个健康的状态。那这个是全身这里那里都塞住的大黄直虫丸。那大黄直虫丸的对面是什么呀？是鼠疫丸。鼠疫丸是什么样的病啊？什么病都有可能。但是张仲景就说这个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啊？就是我们不是都常常说感冒的人不能吃补药嘛，对不对？因为补药会束住邪气的。当然桂枝龙骨牡蛎汤小建中汤不会束邪，但是酸枣汤跟肾气丸就会束了，因为肾气丸是往里面拉的药，所以会束。那这个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讲说我就三天一小感冒，五天一大感冒，那你叫我怎么补，对不对？这个问题是一直都存在的。而这样的一种人，他可能身上这个病那个病都会有，就是东一点西一点，小病很多。那他的人体像什么呀？像是一个房子，一下雨里面要端十六七个水盆接水，就是全身都是洞，就是气血不足的地方全身都千疮百孔，所以随便一阵风就让他感冒，随便一阵风就感冒。那用鼠疫丸是干嘛？就是好像是制造一个中药的这个抓漏水的这个保固期。而鼠疫丸的药性就是也是一点一点吃，一吃也是三个月，然后呢让他把这个药性啊慢慢渗透到你身体的这些缝隙跟洞里面，把你全身这些孔孔洞洞都补起来，然后同时里面有微微的驱风药、去邪药，在补洞的时候把那些邪气推出去，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把这个人补到好。所以这样一个对子是很有意思的。像我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常感冒的人，所以鼠疫丸也不知道吃来干嘛，虽然配的吃过也是觉得没感觉。可是我们从前中医班有一个小方助教，他去当兵了、啊、那时候小方助教我刚认识他就觉得这个小孩怎么这个样子，就只顾着贪玩都不要命。因为我每次跟他见面都是一起要去玩然后怎么样，可是每次都看他说啊昨天生病啊去看医生拿药，昨天感冒，就一天每次见面都看到他感冒这个样子。然后后来他上了中医班也不知道什么机缘巧合，就说他要吃鼠疫丸或者怎么配，因为鼠疫丸要自己拿黄豆芽到中药行给他做嘛，所以就问我怎么配，然后我就说啊这样拿他就配了。然后前一阵子我看他还在跟丁助教在那边分赃，说买了一批鼠疫丸大家分着吃。我说这药什么东西那么好吃啊，这吃到今天怎么一天要吃鼠疫丸？他跟我讲说有效啊，就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三天两头就在感冒的人，你就会发现你吃鼠疫丸之后越来越不容易感冒了，它的的确确就是有补漏洞的效果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张仲景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上面、哦、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对不对？就是他的这个是对于人体的看法，或者他同样是这样一个很烂很虚的人体，我要怎么做才是从根本上能够帮助这个人好起来。我觉得张仲景的这个脚步或者思路都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稳的。而这件事情是后代很多人做开补药的时候啊，反而没有那么注意到的。那当然这个前面讲到那种有龙骨牡蛎的东西啊，天雄散、桂枝龙母汤，它的这个症状都关系到什么男子失精之类的事情，对不对？其实这种性欲的问题哦， 你也可以说跟神经有关系。我昨天在赠送课的时候比较花时间讲房中术，就是一个人的交感神经一直亢奋一直亢奋，然后副交感神经没有机会伸展的时候，这个人最直接会有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性冲动，就是性活动。在中医古时候说性活动称之为什么？调和阴阳，对不对？调和阴阳的意思其实比较具体来讲，就是透过性活动可以让人的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所以当一个人神经是如此不平衡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莫名的性冲动产生。如果你不能够走出恐惧的控制的话，那用药的话就只好用那种镇定神经的药了啊。所以这些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大家要晓得一下。然后最后呢，我们这个桂林本还有一个消烦散。消烦散是一个更不像补药的补药啊，在金匮要略里面呢，根本就没放到这个虚劳篇，不放到黄疸篇里头去了，它根本不算是虚劳了。而这个消烦散它的症状是怎么样呢？它是叫做女劳。女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人啊，跟在很短的时间很密集的跟很多不同的人上床。其实一个人性活动太多的时候啊，就很容易阴虚发热了，气虚发热，阴虚发热。就是那个张仲景那个小镜中汤症，那个是真的是性活动太多会有的。就是一个人呢，如果是在性方面非常不节制啊，然后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搞，搞到很虚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手心脚心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手心脚心发热，那只是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喝一帖小建中汤就可以医好了啊。但是如果这么一种状况在身体里面慢慢堆积，身体里面就好像有一种热气一直堆积，然后你跟每一个不同的人发生关系，其实那个人每一个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人的人气的，就是越来越多不同的那个能量啊，在你身体里头堆着堆着，然后堆到会怎么样？会这个人小便没有那么通，然后额头开始发黑，然后身体的表皮哦开始越来越黄，然后脚底总是烫烫的，然后肚子啊不是说肥小腹或者怎么样，而是整个肚子就好像开始越来越垮越来越垮，然后整个肚子都变大。这东西就是身体里面因为这个太过于复杂的性活动开始堆积的这些热邪在里面烧。那如果你要给它补的话，补药都会变成这些热邪的燃料，变成没有办法补。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些特别的泻药把身体里面堆积的这些东西清掉之后，才能够再想想看可以用什么补药来帮忙它。好，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啊，要用到这个消烦散啊，就所谓的女劳胆，就是因为跟女人啊发生太多种关系了啊，所以虚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就是张仲景大概用的这些方。而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看一看这个张仲景他所介绍的这个虚劳的各种症候群。而这些症候群，我觉得你要说张仲景说这个脉的人就一定是这样吗？其实例外非常多啊。所以我们不要很多东西，就是现在我们来看张仲景介绍的虚劳症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把它剪成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的，然后等到我们之后正式来讲这些方剂的主症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一小片一小片的东西再拼回去，去看看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剂比较好。就好比说如果你说这个人你知道他是一个虚劳的体质，而你从他的一些片段的主症推测出来这个人是一个虚劳体质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跟你的主诉是我脚没力。如果是一个虚劳的人脚没力，那你可能就要问他你的小便状况好不好啊。他如果跟你讲说哎呦小便也是尿起来觉得有点满哦，就是滴滴答答的，可是那你就会觉得哎，右脚没力又小便滴滴答答，这个是肾气丸的主症况。可是如果这个人脚没力，他跟你讲说哦，我脚没力，你问他说这个手心脚心会不会常常觉得发热，他说会耶，都觉得手心热烘烘的，那这个人 他的小便不利，可能是桂枝龙骨牡蛎汤或者是小建中汤哦，可能会偏小建中一点，所以它是小肠火的问题。那又或者说，如果有告诉你有个人告诉你说，哦，我小便不利，那你可能要问一问别的事情啊，就是你小便不利，你是脚没力的小便，不就小便不利，你有搭配到其他的症状？如果你的小便不利是这个晚上睡觉做梦非常多的，那这个小便不利说不定跟肾气丸没关系，说不定小便不利是桂枝龙母汤比较有关系。就是接下来就是把这些片片段段的这些虚劳的症状再重新去拼凑，找出它适合吃哪一个方子啊、哦。所以我们要做的功课大概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剩下来的东西同学也不用那么的努力听，但是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呢，好像大概心里面的感觉就好像装了你讲的这些症状，他的每一个单一的症状都不能说这个人一定是虚劳。比如说这个人说我的手心潮热，你说这是不是一定是虚劳？那不一定啊，温经汤症也是手心潮热啊，那是里寒不是虚劳啊。就是说每一个片段，就是说我容易喘或者我容易心悸，这每一个单独的片段都不见得是虚劳，你必须有办法把它整理到一起。就是这个人的，如果我们把这边张仲景讲的那个脉象或者症状哦，做成一个问卷，让他打勾打勾，你有没有这个状况？有没有发现这个人得了哦50分里面得了30分，你可能可以确定他就是虚劳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再以虚劳的角度去看他需要用什么方剂，那么这样的一个做功课的过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在于啊。有一些病是关系到这个人的体质是什么底子的，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虚劳的体质的话，你有些病你没有办法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比如说他张仲景说啊，一个人流鼻血是这个血热啊，那我们用三黄汤啊，这样对。可是如果这个人是个虚劳底的人，那他的流鼻血不是用什么三黄汤，是要治他的虚劳他才会好，他的整个治法上就不一样。所以当然有一些急性的病啊，就是张仲景的基本原则大概是那种急性的病，比如说你忽然重感冒，那你不管这人是不是虚劳底，我们先把感冒打好再讲。那所以急性来的病，什么忽然之间胃痛，那你赶快让他胃不要痛，忽然怎么样，先这样子治治看再说。但是这些急性的病之外，如果这个人有一些慢性的病的时候，你就必须针对这个病人做出一个鉴别，就是他是不是虚劳体质。如果他是，就很可能你要先把他的虚劳医好才能够医病，不然的话他的身体撑不住那个治疗，就好像你在治疗的过程里面他身体又更坏了，所以这样就没有办法。所以虚劳底在我们的人体的鉴别上面变成非常重要一件事。而我觉得今天我们放眼望去大部分的人啊，跟黄芪荆州汤说的尊荣人，不，黄芪五物汤说的尊荣人，大家都已经合格了嘛，对不对？那这个虚劳人，我想10个人里面大概有8个人会合格哦。就是因为很容易中奖，就是大家现在都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性来讲哦，很少有人不虚劳。然后我们在，而且那我们这现代的这个21世纪呢，我觉得以体质来说的话，体质很寒的，阴寒阴实底这种就很多，对不对？这种人现在是很多的，阳气外浮的啊，体质底子很阴寒的很多，吃那么多冷的生菜水果什么的。然后呢，水毒型的人我们台湾人又特别多，然后虚劳型的又特别多，所以阴寒虚劳水毒这三件事先处理完再来治病吧。这些如果是慢性的疾病，这三个因素都必须先处理。这种时候就很想套用这个彭义俊大夫的一句话，就是身体那么虚医什么病，的确是这样哦。这三种底子的人，你说要医什么病都医起来不好医哦，就是你要一个什么鼻子不通啊，一个什么眼睛啊没有泪水啊，什么喉咙干啊，什么这些你不处理虚劳没有办法。所以 而我们在处理这样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啊，就是看到哎呀这个人的舌头啊好多牙痕啊，这是水毒底啊，真武汤要吃啊，那吃了两个月真武汤，这个人跟你讲说你看我牙痕还这么多，他发现哦原来这个人体质是淤血的底，所以真武汤水拔不掉，然后开始化淤血，然后又开始治虚劳，然后想治来治去就一层一层拔，然后发现它其实很寒，然后要开始吃附子剂驱里寒，然后搞来搞去，然后最后发现说哎，现在什么都医好了，发现身体要好还是要运动，好就这样子，就是现在在台湾哦，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个课堂教中医很幸福，帮别人看病是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因为当你自己对这个学门有一定的认识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理解，说我愿意花时间陪伴我的身体三年，把这个里寒跟虚劳跟水毒慢慢慢慢去除掉。可是你如果是面对一个病人的话，他用了30年50年培养出这种体质，然后他跟你讲说一个礼拜之内给我病医好，那你怎么办？我觉得现在你开始帮人家医病的时候，大概一个礼拜没什么起色，人家就对你已经没有信心了嘛，大概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三种体质的底子哦，我想虽然认识它并不是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